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地铁啊，是咱们北京百姓出行的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而地铁呢，一通这个黄金万两啊，这两句老话呢也在民间传的比较开哈。这家里周边如果有新开通的地铁的话，那房子呢也会随之的升值和涨价。那么我们在2018年北京新规划和开通的地铁是否在您家的周边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公布的啊2018年地铁开通的一些规划。那大家呢，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啊，搜索一下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阿伦侃房的阿伦，你好。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的问题，再重复一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这个从最近啊，应该慢慢也是陆续会发上我们各种每天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哈、啊。这个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的都是可以在公众号上来提出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另外呢，我们还是给朋友们的这个福利啊，就是只要您有房产法律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这个姓名一起留下来，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当然一些非常简单的哈，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回答了哈。 是这样的。 对，当然比如说像刚才我看到这个今天中午啊，有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张燕说问一下这个有关限价房上市和过户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您只是问这简单的问题呢，我们这儿就可以给您回答一下。 嗯，对，其实限价房上市的话，其实跟那个普通商品房，差别并不是太大吧。它主要有一个这个年限限制，比如说这个5年，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要补交当时的这个税款。 对，这个其实就和我们之前聊过的那个关于这个政策房， 对， 就相当于这个 两限房以前那种， 对 对 对, 对, 对， 就像把京师房其实是一样的、啊 嗯，没错没错， 对，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啊。只不过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呢，和之前的一些这种不太一样，因为它当时它这个份额啊，它不是每个房子都一样的， 没错没错， 所以你要根据当时您买的这个份额，比如说您是占40%、30%，还是60%是吧？ 嗯， 然后到时候真正上市的时候，您再去补不同的一些税款。 嗯，再就是共有产权房和这个以前的这个两限房、经适房不太一样的地方， 上市不一样， 就是、 对 上市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就是说，而且你这个买你房子的人群也是限定的。从这个共有产权房之后，就真的是为了这个服务这个种地购房需求，然后去设立这个政策的房屋。所以说，它完成了一个闭环，买你房子的人也必须得是无房户。 对，就是或者说您必须得符合买这个共有产权房 的这个条件 才可以， 没错、啊。 对，包括它上市的时候，那个就不是说你随便挂上现在的很多是中介网站就可以了，它是有专门的政府底下的一个平台， 对，是这样 啊，在那上面啊来去这个销售哈、 嗯。 所以呢，就像那天朋友问到说，这个共有产权房是不是值得投资？我们跟你说， 房这个房是用来住的啊，不是用来投资的。 对，房住不炒。 对对对啊，好吧，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就继续来说一下吧，估计这个今天的话题其实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 没错，这个地铁大家都经常每天都要用，应该 对，而且主要是地铁周边的盘呢，它无论从它的保值还是说从它的本身的便利性和以后的未来发展的前景都是比较不错的。 对，没错。 我们来说一下吧，18年有望开通的地铁线路都有哪些呢？ 这个其实18年的开通地铁线路还真的是不少。你像这个目前伴随着烟房线啊，前两天这个磁浮 S1 线，包括西郊线的三线齐开，咱们北京的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运营线路现在已经有22条之多了。 嗯， 总里程数我们了解到一共是608公里，有370座车站，其中换乘站就有56座。那么2018年呢，有望开通三段地铁线路，分别是八号线3期、4期的部分路段是这个朱市口站到瀛海站， 嗯， 另外一个就是六号线的西延， 嗯， 我其实我现在每天都能看到这个八号线施工，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正好在 离得比较近，是 八号线的某一个站点，嗯，然后他就是每天都在施工这个，很紧张的施工。我觉得应该是在下半年，我听他们聊就说应该会开通。 嗯，那这三条这个线路啊，可能重点的还是这个来连通一下北京的西部和南部的这个轨道的交通的这样一个线路。 没错，是这样。 嗯，所以到时候比如朋友们可能从东边也好，或者从这个北边什么的哈，往西南方向去的话，就比较的方便一点了。 对，其实从这个咱们轨道的这个铺设的时间来看，以前可能是这个东边的线路会多一些，然后包括北边线路也会多一些，然后现在南边线路相对以前少一些，现在这个随着新开通的线路的一个补充，南边包括西边的这个线路也会有增加。你像比如说西边，我个人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就从小在西边长大嘛。以前西边就是一号线最西到苹果园就没有了，现在这个 S1 出来之后，一直延伸到西六环外的这个门头沟区， 嗯， 所以说这个辐射的范围还是很广的。刚才咱们也看到这个数据，咱们北京的轨道交通里程也将再增加30公里，达到这个全程638公里，所以说这个线路来讲，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嗯，那我们来说说吧，咱们一个一个简单的聊一下啊，就是先说说这个八号线啊，这个因为你比较熟嘛，啊，是吧？经常 看到，对，我天天看到他们施工。 对，那现在这个即将开通的八号线的目前是什么状况了？ 其实现在这个八号线的这个情况，我手里边有一张这个八号线的一个图。其实在这个2008年咱们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吧，这个北京市就已经规划了一条纵横南北的一个中轴线的轨道线路，就是所谓咱们这个地铁八号线。嗯，到了这个2013年年底的时候呢，八号线的1期、2期线路已经全部通车运行了。最北边是到朱辛庄，然后最南边是南锣鼓巷。全线换乘站有5个，分别是这个和昌平线13号线、10号线、2号线和6号线的换乘。可以说这个八号线以前的1期、2期的这个工程，基本上涵盖了咱们北京主要的几条线路。你像昌平13号线，尤其像10号线和6号线，都是平常咱们上下班坐的比较多的这个地铁，人口也密度比较大。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很多白领上班的一个人的一个聚集的程度吧，所以说根据咱们北京市“十三五”轨道的那个交通建设计划，到了2018年年底的时候，八号线3期和4期就会开通。这个位置是在朱市口站到瀛海站路段。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期间都有哪些个站点。首先是这个瀛海站，然后一直往北是有德茂站、五福堂站、六营门站、西洼地站、和义站、大红门桥站、大红门站、木樨园桥南，还有木樨园桥北、永定门外、天桥站、朱市口站。所以说这个线路还是很长的一条线路，7、8、9、10、13， 数一下是吧？ 13，对，一共是13个站点，所以说这个辐射的这个人群还是很广的，基本上就是从这个瀛海的往北，就是 就到大兴 了，对对对，这个应该说是可以辐射很多人群，尤其是现在这个南边的这个楼市现在也是慢慢的发展起来。这两年像大兴啊，包括这个亦庄这一片区的这个楼盘相对来说也比较多，而且卖的也比较好，包括像丰台这边的项目，所以南城的发展再加上这个新机场的一个今年也将在下半年投入使用，所以说南边这块的交通在今年会得到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到了这个 2020年的时候，这个八号线中线线路，美术馆站到珠市口站这一部分也会开通。到那个时候，北京的南部的地下中轴线就已经完全实现了南北贯通。 嗯、 相信等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所有的都全线贯通之后，对这区域的这个业主啊，包括这个周边的人，上班人群也好，包括这个咱们就说老人和孩子也好， 嗯、 就说相对来说全方位的一个辐射， 对，就不光是一个四号线从南到北了，嗯、 没错， 现在就八号线到时候它也会呈现这种从南到北，大家可以双向去选择， 对对对，双南北可以有一个补充， 没错啊。然后其实时间也不长了，你想以前咱觉得都2020年，哇，那是一个好远的一个年代啊， 对对对， 但是现在你看今年已经2018年了， 也就两年， 两年的时间啊、嗯，我觉得还是等得起的， 对对对 对，所以那附近的一些这种啊，我觉得待会儿也可以聊一聊，就这些站点附近的一些楼盘呐、啊、 项目 啊，或者说是嗯，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啊等等啊。当然，大家如果您关心哪一站，或者是关心哪一片儿吧，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让这个阿伦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对吧？啊，我们的公众号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六号线，因为六号线之前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期待着它开通，没开通， 我特别期待。 对，那会儿我记得我自己还等了5年的时间，等待这个六号线开通。然后开通了之后呢，然后确确实实大大的真的是缓解了一号线八通线的这种压力哈。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从东西这种上班的这种朋友就出行方便了很多。 对，尤其很多人是就是说他可能公司在这个东边， 对， 然后这个家住在西边，反正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家就在西边，然后这个、我自己公司在东边这边，可能说。刚才咱们说这个八号线是我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公司的所在地在这个附近嘛。然后这个六号线，我觉得就是包括身边很多朋友都是，都比较关注它的一点，就是说它在这个沿抚顺路这一带吧，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西四环、西五环的这部分的业主和人群都可以辐射到。所以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六号线西沿工程的这个站点的情况。在这个最东侧目前是终点站是海淀的五路居站，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然后自东向西分别是田村、廖公庄、西黄村、苹果园南路、苹果园、金安桥站，所以说这几站基本上是贯穿了北京的一个东西线路的一个地铁线，通车的时间呢预计是在2018年的年底，所以这个时间也还是比较接近了。线路全长是53.6公里，跨过了6个区，一共有34座车站。目前现在这个三期的工程，一期二期已经开通了。三期西沿工程计划是在今年年底试运行通车。按照这个规划工程呢，两端的站点分别是金安桥站和五路居站，跨越了石景山和海淀这两个北京的城六区，所以说这个六号线的这个线路的铺设对于很多白领上班一族来说还是比较有帮助的，而且它这个途经一共是途经了5个区，可以说，海淀、西城、东城、朝阳和通州，所以说这个线路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我觉得， 对，而且那个就是辐射的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挺多的， 对对。 然后很多朋友说，那以后可能是不是我去，和这个一号线换乘，我就不用再倒腾中间到二号线啊，或者到什么了， 对对对， 我就 基本上就会快捷很多。我觉得这个换乘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有我记得以前身边有朋友上班就是跟我说，这个上班坐地铁就6、7站地，但是换乘3趟他就非常头疼。 是是是， 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 市区很多这样的。 对，就那天这个有位朋友，他可能从他们单位亮马桥那块儿，然后要到那个就是长公园再往上枣营吧。其实他如果骑自行车的话 ，对， 很快10来分钟到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坐地铁，就得先坐到这个六号线那儿，然后再坐一站10号线吧，可能是，然后再坐上去，就是其实很绕腾、啊。 对，就是相对来说不在一条这个一条线上，换乘就比较麻烦一些。 对。对所以这个六号线开了，这个西沿开了之后，比如和一号线换乘，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对，而且这个西沿开了之后，对于这个改善这个石景山和海淀的这个。交通情况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而且它作为一条贯穿城市中心区东西向布置的一个交通大动脉呢，六号线全线贯通之后将成为咱们北京地铁版图当中最长的一条横向地铁线。这个可以说是作用很大，也能改善这个首钢啊，包括平原地区。其实这一片我小时候在首钢那个厂区长大嘛，这一片的可能大家觉得它远离这个市中心区域，但其实人口并不少啊，就是说在首钢当年比较鼎盛的时候， 我们那一个区有80多万家属都是首钢的这个子弟和职工，所以还是涉及到很大的这个人员的这个一个出行的一个需求的，而且也能缓解这个一号线的交通压力。以前就是说坐一号线，第一站是苹果园，如果你在古城上车是绝对没有座的。 嗨，对对对，是，所以就是一号线当时这个包括和这个东延的这个八通线嘛， 对对对， 啊，简直了，能 挤疯了， 对对，基本上上不去，或者是纸片型那种， 对对对，没错。 但是自从六号线出现之后呢，确确实实缓解了不少，啊，我们这边还有朋友啊也发来了这个信息啊，比如是二毛，就他刚才说到八号线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八号线啊是从南到北啊，南城呢现在应该是楼市的一个热点吧，因为南城现在比如说有万达呀，然后有什么世界什么之花什么的，就很多的大型的企业和商业吧，都落都在南城了，而且现在南城又有新机场的这种啊高速也在修，包括这个去首都的第二机场的19号线是吧的哈。包括还有去雄安新区和京津冀的一些城市群都必须经过南城，所以现在南城生活品质也是大大提高了，说我想将来买房子的人肯定会大大增加吧，是不是这样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将来吧，现在就很多了， 是 就是说我前两天去南城跑盘的时候就也看到了，我印象当中的丰台应该是4-5万，但是现在已经6万多了，就是说这个南城的热度已经是在提升起来了，尤其是这个南城的位置比较特殊，它正好是距离北京市中心和雄安新城，它属于一个中建临界点，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而且在这个南北大动脉的一个建设当中，它正好处于中轴线的位置，相对来说南城的这个历史地位还是会更重一些，包括它在这个地理位置，可能以前南城在北京东西北三个区域的相比于东西北三个区域的话，可能发展的 速度 要慢一些，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是政策的一个导向，另外一方面交通这方面确实是有待提高吧，但是随着这两年这个轨道交通的建设，包括公路交通建设，还有这个机场的一个建设，南城的发展应该说是非常迅猛速度。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2018年啊即将开通的一些地铁线路，然后它周边的一些情况啊，来说说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然后呢您关注哪一片，我们就会具体的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那我们下面来具体的说一下，因为刚才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这三条线路它的一些站点，然后呢我们也聊到其实它中间的一些换乘站还是挺方便的， 对 啊，我们下面具体再跟大家说一下吧。重复一下。 对，就是具体各个站点给大家大概情况梳理一下，就是首先是这个八号线37，大家关注的比较多，这个北起中国美术馆站，南至五福堂站，全长是17.3公里，一共有14座车站。这个八号线47呢是从五福堂站到瀛海站，就是说共计只有2座车站，全长是3.4公里，所以说37、47工程一共是16座车站。跨越了这个东城、丰台和大兴，这个可以说是这条线路在南北这一块还是比较重要的。其中有5座车站是换乘站，大家可以听一下哪5座车站，因为可能关系到后边我们如果是在地铁周边，如果说是买房投资的话，可能这个换乘站要比这个地铁周边的要更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更便利一些。这个里边有王府井站是和一号线换乘，还有前门站是和二号线换乘，大红门站是和10号线换乘，朱市口站和7号线换乘，永定门外站和14号线换乘。这5个站点是在这个八号线37、47当中，16座车站当中，这5个是比较核心的位置。在这个八号线37、47建成的通车之后呢，会有效缓解这个南城区域的一个地面交通拥堵的情况，因为毕竟以前这边没有地铁，大家只能开车或者坐公交车，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地面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现在有了地铁之后，未来的出行包括很多白领上下班就可以选择从地铁出行，对于这个带动沿线区域的一个经济发展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没错。所以啊就是这些这个站点呢，大家以后有时间的话哈，这个可以网上也都可以查询得到哈。 没错。 当然了，这个我们下面主要来说的就是关于这些站点或者新开通或者即将要开通的一些站点周边的一些情况哈，主要也是给大家以后买房也提供一些提示。当然最先我们可能先分析一下就是这些年咱们开通的地铁线路对于房价的一个影响，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哈，估计肯定都是上上上涨涨涨这样。 对，没错，这个箭头肯定是向上的，那个颜色肯定是红色的。 对， 这个但是具体举例来说一下，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认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西郊线，西郊线的地铁站点是这个从香山到八沟，中间有植物园、万安、茶棚和颐和园西门。 这个香山站在2017年的均价是62686元，2017年的租金呢是98.5元每平方米每月。然后这个举个例子，您要是这个有一个50平的房子的话，租个4950块钱， 嗯， 没问题，就是5000块钱吧，没问题。租售比的回报率也比较高，在1.89，应该说是香山站是西边的这个各个地铁站点当中这个租售比最高的。大家也知道，这个香山也本身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北京的香山红叶嘛，所以很多也有这个旅游的因素在里边，包括确实环境会比较好一些。再往下，像这个植物园站呢，就是投资租售比要略低于香山，当然也很高，有1.87的一个租售比。这个租售比如果高的话，就相对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再一个，这个房屋的升值速度还是保值的这个程度也比较高一些。再举个例子，在这个沿线当中最贵的房子，大家可能对房价都比较敏感吧，最贵的房子就是八沟。八沟在2017年的均价是92307，这个租金也比较高，125.4块每平方米每月。那也就是说，如果您有在八沟有一个50平的房子，那你租个6350至少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租售比虽然没有这个香山高，但是也有1.63这个程度，这是刚才咱们说的西郊线。那么看一下 S1线的话，是从这个金安桥站作为起点，然后终点是石场，中间途经了四道桥、桥户营、上岸、丽园庄还有小园儿。这些区域来说，在北京的更西边，比西郊线来说的位置要更偏一些，但是这个也属于60城区之内，所以租金的租售比也还比较理想。我刚才看了一下，金安桥是1.68%，然后这个四道桥是1.84%，最高就是四道桥1.84%，然后最低的一个区域是丽园庄，但是也有1.54的一个情况。房价这块大家比较关心，金安桥这边的现在均价2017年是45595，基本上接近北京市的中位数均价。北京市的这个房价的这个均价差不多就是在45000左右上下浮动。在这个区域当中，房价最低的区域相信大家也会比较关心，是这个小园的这个地区，是只有34962。那也就是说，很多自住的一个刚需的人，可能在这个 S1线周围如果买房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小园这个区域，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一些，而且它这个租售比并不低，达到了1.7%。租金的话是每月每平方米是49.4块。那如果你有一个100平的房子的话，那可以租到4940，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应该是约等于吧，不能说是完全准确，但是4900到5000之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除了这个 S1 线之外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相对来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东西的这个大动脉 6号线。 对，六号线，这个相对来说房价就会比这个 S1 和西郊要高出很大一块。你比如说这个六号线的这个起点海淀五路居这一块，它的均价就达到了72695，租金呢也会上涨到91.3块每平方米每月。那也就是说，如果您有100平的房子租，就能租到9130，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租售比的回报率是1.51%。然后再举一个例子，相对来说是这个六号线当中最低的一个区域是在郝家府。郝家府现在的这个房价只有28616，但它的租售比很高，达到了1.88，甚至高过于像五路居这样的区域。主要是因为它房价确实有点低，租金呢只是能租到44.9块每元每月，也就是说100平的房子租4490这样一个程度。在这个线路当中，最高的一个线路我注意到是这个平安里和北海北这两站，他们的房价都超过了110000。平安里是111665，北海北是117110，这个租售比也是很低的，只有1.23。可以说在这个西部的一个西四环这个位置的一个中心区域，它的租售比相对来说比较低，主要是因为租金其实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房价 确实。它在二环吧，平安 里。西二环，对对，不好意思。 啊， 西二环这个它的租金是很低的，就是租售相比它这个房价的这个高的程度啊，就是说租金是租售比是很低的，所以 它也得租的挺高。其实 对，但是其实这个租售比低的话就不太适合投资。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因为你这个虽然你这个房租高，但是你买这套房子这个成本太高了， 高 对，11700多嘛，这个这个距离应该说是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有点太高了。虽然说你看这租金它能租到119.7块，那也就是说100平的房子租个将近一万二的一个程度，但是来讲， 你买的 购房的这个成本和门槛太高了，确实是。 相对来说， 我看这里边好像最高的应该是2点多，是吧？ 这个 青年路那站， 对，青年路这站，我觉得青年路这站高，我个人感觉跟他们也聊，就是说可能是不是因为那边的这个商业配套，我觉得 比较好， 包括对你像这个大悦城在那边， 对， 我们很多时候都有的时候，比如周末没要聚会的话，可能都会选择从北边坐地铁坐到大悦城去玩，然后就是说可能这个吸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这个青年路的房价其实在这个六号线当中不算高也不算低，是达到了62,383，这个但是房租确实很高，114.9块，应该说 是1万多， 对，也是100平也是1万多，就是但是这个租售比的话就会比那个北海北要好很多。 对，但是那边呢，北海那边或者是平安里那边，它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带有这种学区的一些， 没错，学区， 对 对， 所以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可比性，因为它一边是商业，或者一边是这种怎么说，就是这种比较好。 而且我觉得人群好像也不一样，我觉得那个青年路。这个青年路附近真的是年轻人很多， 对，而且主要它不是一个就是让你去上学的一个，就是商业气息比较浓， 对对对， 包括工作比较浓一点。但是平安里那边呢，相对就是可能学区确确实实是一西城嘛， 对 吧？ 对对对对， 而且是老西城嘛， 对， 所以那边的学校都还不错啊，所以这个 资源比较稀缺一些， 对，所以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六号线啊，其中的，但是其中我发现好像还有一些地方也是不错，比如说像草房是吧？ 草房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地方。 这附近啊，因为它的这租售比也挺高的。 这个租售比，我觉得在这张表格上过了2%的这个区域都是非常适合投资的。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有哪些地方过了2%。胡家楼，2.11。金台路 换乘站嘛， 对对对， 金台路也是换乘站， 2.09，对，大家看一下就能发现这个共性了。这个 对对， 青年路刚才也说的2.21， 对， 还有就是草房2.08， 对，因为草房那边啊，其实我也了解，它就是因为配套特别好，就是无论是商场啊，还有就是小医院啊，还有就是这种，就是商业吧。 对， 就是， 生活的这个， 包括那边也有 包括，这个， 也有一些 便利性比较好一些，对 啊，所以它也确确实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再其次，这个东大桥区域也还算蛮不错的，就是说达到了1.98，就接近2吧。但是东大桥确实是有点小贵，相比于说胡家楼的话，你看胡家楼是73,969，东大桥就85,705，差出1万多。 金台路了， 对对对，你要从这个投资角度，确实就不如金台路，金台路才63,000 了，是吧？ 对，确实咱们这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经济实力 不一样， 取决于你这个买房的这个区域。 其实我觉得买房的时候还是要看大家各自的需求，就是你到底买这个房子是要干嘛？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2018年即将开通的地铁线路的情况。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阿伦看房的阿伦，你好。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房产和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把您的姓名还有这个手机号啊一起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我们会有专业的律师给大家来打电话，您也可以现场的去咨询一下。好吧，那我们下半段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住在自己家里还能享受近在咫尺的专业养老服务，那这种听起来可望而不可及的这种养老的设想呢，正在成为北京60岁以上老人的现实选择。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北京市民政局啊、国土规划委和住建委联合发布了北京首个也是全国首创的共有产权形式的养老服务的一个设施的试点项目工和养老年家园。那未来试点如能成功的来实现这种医养结合共有产权的目标，将有望的向全市的推开啊。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尝试。我们不但在这个共有产权方面、共有产权房方面走到了全国的前面，我们北京现在在这个共有产权的养老方面也是率先有一个试水。相信通过这个一个首例的一个投入市场吧，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有一些反馈。到时候听一听这个消费者对于这方面的这个反响，也是对于未来的这个养老事业有一个比较大帮助。确实现在这个养老产业也在这个发展的非常快速度，而且咱们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的一个程度也是在有一个加剧，我可以说。现在我记得上一次我去过一个地产，不说哪个开发商的名字啊，就是说一个地产的一个养老项目，他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供需的这个情况完全是不成正比，应该说是非常的供不应求，就是需求量很大，然后但是我们专业的这个养老机构又很少。相信这一次这个共有产权的这个养老的尝试，对于这个改变目前的这个养老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现状，应该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那其实我倒是觉得哈，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共有产权的养老这种形式很不错，但是其实我觉得一些细节可能还需要再探讨一下。 对对对。 因为可能一个是很多朋友说这种形式能不能长久， 嗯， 如果说真的能够做到，比如说像这种一养结合，然后这个共有产权，那如果真能做到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真的很好的形式。但是其中有那个每个月还要花3000块钱，这个这个可能有些朋友就可能就会觉得有点觉得有点贵。 对，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咱们换算一下，3000块钱的话，那一天就是100。 对。 那我们现在想想，按照目前的物价的一个情况，一天100块钱够干什么？ 但是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我可能因为如果说真的是那种需要有一些这个医护的这种哈，比如说每天100块钱，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值的。 对对对。 但是因为毕竟有些这个针对60岁以上老人，有的人说我可能我没有用到，或者说我只我不用的话，我也要交这3000，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亏吧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看你这个个人目前的一个情况和这个老人的一个个人意愿吧。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如果你要是送到这个比如说假如举个例子，一个62、63岁的一个老人，然后其实我觉得也不能算老人了，62、63岁在现在，你要是正常给他送到养老院的话，可能这个费用也不会太低。 但是呢，可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这3000其实，比如你要搁到养老院的话，他每天其实是比如说饭啊什么都可以不用，但是饭费他其实他是要单掏的嘛。 嗯，对。 所以我其实倒觉得政府是不是可以探讨一种新的一种形式，比如说我需要用这个医护了，那我可能我去掏钱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可能人家用不到啊，是不是我可以象征性的收一点这个，比如说1000啊，或者怎样的一个基础费用？ 然后就是说不在这个标准化，相当于 就对设计一个我觉得不同的梯次吧。比如说有的我需要的比较多一点，或者怎样，我就交那种3000的。 对。 那如果比如说我真的用不到，当然呢，我又想享受啊，以后比如万一有点什么情况想服务，那我象征性的交一些这种基础的费用。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个这样？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可能就会比较接受。 我觉得在这个制度上是有可行性的，但是我个人也觉得，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执行力可能说是更重要，而且很多，这个比较伟大的事业都是在这个执行过程中慢 慢 修正 的，对 对 对, 对，摸着石头过河。 就是大家自己选择嘛，你说我也选择1000档的，就2000档的、3000档的。 就现在包括很多行业都是这样，你像装修都已经做到这个定制化装修，就是 ABC 套餐什么的。 因为毕竟可能每一档我享受的服务不一样，每一档可能比如这个包括10项，那个包括20项，是吧？就是大家自己选择。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首次试点的一个初衷本身是好的， 对对对， 而且这个行为也是开了一个先河，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去做的人和事呢，往往都会受到很大的争议。但是我觉得在不断的这个执行和实施过程当中，有一个收到反馈之后的一个调整和改进，不断的修正，我相信这个只要方向是正确的，我觉得未来都会还是比较 不错 的。 对，而且这个这样的项目其实我还真的挺看好的。 对， 因为 而且很支持，反正我个人是 很支持，很支 持， 确实是 很 支持， 很有意义。 对，只不过里边的细节我们是不可以探讨啊，但是这个整体方向没有问题，非常好，非常好。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在住房租赁市场，这个租金总额突破1万亿元啊，租购并举的这种政策大力的推动的这个背景之下呢，长租的公寓市场近两年也是实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吸引了像什么万科啊、龙湖啊、远洋啊等这些龙头企业的一些大笔的这种布局，金融机构也是闻风而动。那不过呢，日前在北京地区这个记者走访时发现，说由于这个投资回报率低、资金回报周期长的原因，当地的一些长租公寓呢，甚至也是陷入了这种赔钱赚吆喝的这种境地。 其实我觉得目前无论是北京的长租公寓，还有这个全国的长租公寓，我前两天去上海考察了一下上海的长租公寓，其实都面临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流水挺高的，其实就是说它每年的经营的这个额度其实真的很高，就真的是都已经是过亿，就是说这个亿级的一个单位了。但是这个可能利润率确实很低，你相比于这个甲方的这个楼房的这个开发的利润率，可能8.5%-12%这个平均利润率的话，这长租公寓的话，这块现在可能谈不上什么利润率，好多都赔钱，确实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久的事情，就是基本上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初期，首先是由于竞争也比较激烈，这么多房企都进入到这个新鲜的领域，另外一方面可能消费者对于这个领域的这个接受度在慢慢的增加。首先我觉得对于房企来说，赚钱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当务之急最重要的事情，树立一个更好的品牌，然后 把这个事情长久的做好，可能还才是更重要的。如果说你急于求成，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快的话，其实来讲，效果会反而更差一些。我觉得在这件事上，长租公寓这件事，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慢就是快。 没错，我们反正是期待着吧，就是北京的各种长租公寓的这种形式，或者说能够长久的这个运行下去。 对，因为其实现在长租公寓从这个它启发元年到这个现在，也就无非才最近两三年、三四年的一个光景，所以很多这个机构它的这个都是在尝试阶段，看看哪一种模式消费者更能接受，然后哪一种模式开发商的这个风险啊、资金的这个回报情况会更好一些。大家双方也是在这个互相的一个试探，尤其现在很多消费者才慢慢渐渐接受这个长租公寓的这种形式，所以说它初期的时候投资回报率低啊，包括资金回报周期长，确实是一个这个新项目面临的问题，但是也是提高了这个长租公寓的一个进驻的门槛。不能说是啊，我觉得这个领域火，然后我可能就没什么实力，一个小开发商，然后我就也想进来那个浑水摸鱼一下，我觉得这个本身是对行业是一种伤害。应该是摒弃这种鱼龙混杂的一个情况。未来我其实还是比较期待这个领域能够吸引很多像这个万科龙湖这种大的企业，就是说进驻这个领域，包括很多国家队的进入，就是对于这个长租公寓的一个完善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你这个长租公寓它最核心的这个根本是要人去住嘛，所以说本身人家在短期在没有买到房之前的这个过渡期，可能三年到五年的这个居住感受要跟他买完房之后是一样的话，这个对于房企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尤其是资金链是很强的一个要求，如果你小的房企的话可能就烧不起这钱，说白。 确实是哈。但是长期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利民立国的这事儿。 对，没错没错。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能说盯着，只盯着这个利润率，如果你要是想去挣快钱或者什么样的话，现在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当中应该是不存在这种领域。不是说以前说两千零几年说这个中国房地产这个蛮荒时代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情况了。 没错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第三条信息啊。14号呢，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呢，针对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指定评估公司承接二手房评估业务的这种情况呢，北京市发改委这个对其进行了反垄断的一个调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此也是非常的重视啊，认识到存在的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并主动的整改，进一步的放开认可的评估机构范围。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反映出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一个态度，首先是这个目前这个舆论监督的一个作用应该说是得到了一个显现。以往这个指定评估公司承接二手房业务这一块的问题肯定是有所存在的，所以我也了解到在这次处理当中也有一些相关的人员被做一些一定的处理吧，或者说免职。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应该说目前对于楼市这块，无论是从这个开发层面，包括从这个监管层面，都是下了很大的力度。就是说你在出台调控政策的同时，自身的一个监管也是没有放松。所以对于我觉得这个发改委对于这个反垄断调查的这个事情，我觉得首先还是值得为他点赞的。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记者近日走访北京西城区的多家银行的网点，发现说目前的各家银行的房贷利率不一，大型的银行利率整齐，额度呢也较为宽松，股份制银行给出的利率呢是各有高低啊，批贷速度也不一。其中啊，华夏银行最低可以执行基准利率，但是需要缴纳还款保证金。那城商行当中呢，北京银行首套上浮10%，目前额度呢也比较的紧张。 其实 不一样啊。 对，确实不一样。而且其实在这个第四季度和第一季度往往都是这个房贷利率是比较严格的，包括这个额度这块也是比较紧张，因为确实是资金没有那么充裕，相对来说它的指标相对来说少一些。目前来看首套房贷的这个上浮空间其实还是可以能够接受的。一般我了解到5%会平均比较多一些，像刚才这也说的这个区间是0%到10%，这个区域也是比较符合目前的这个银行的一个房贷的一个现状。 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近日呢，湖北、四川、宁夏等地呢相继召开了住房城乡工作会议的指出呢，2018年房地产调控将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个长效机制，并且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重点呢是为建立商品房加政府保障房加租赁住房加共有产权房的一个多元化的供应格局，满足首套刚需啊，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 其实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多地召开了这个住房的这个工作会议，也可以看出来2018年的楼市调控应该说是依然不放松，这五个字是能够概括的。之前很多人就说这个有一些城市包括像兰州放开这个限购的情况，其实是一个少数媒体的一个夸大和误读，我觉得因为它在这个新政当中其实是确实取消了一部分限制性措施，但是又增加了一部分限制性措施，只是针对它不同的购房人群，可能比如说针对首套刚需的话它会放开一些，针对支持改善这块它会有一定的要求，针对投机炒房两套房以上的话它是坚决打击的，所以不能解读为这一个政策稍微有一点松动就会认为是全面的松动，而其实是一种更精准的一个调控。而且2018年在这个包括像湖北、四川、宁夏这些区域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贯彻这个住建部的这个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具体的这个问题具体分析也是贯彻的比较到位的，所以说整体来看全国的这个楼市调控在今年应该说是会不放松是一个基调吧，我觉得。而且这个也不要指望说这个调控的放松会导致这个房价的报复性反弹，这一点我个人也是比较反对的。应该说是保持这个17年之后的这个调控政策的一个连续和稳定，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对于无论对于购房者还是对于开发商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事情。如果你是总是暴涨暴跌的话，其实不光对购房者不好，对于房企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没错。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吧，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这边有朋友这个 NIAN 说想问一下，这个西便门外的大街的那个房租每平米大约大概能多少钱了？ 这个房租， 这个我大概给您看了一下啊，就是那边的房子呢基本上就是从5000多一直到7000多都有，看您的一个大概户型了。比如说像6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能租到7000左右啊，然后呢这个当然也不一定，你看比如说有30多平米50多平米的也差不多都是5000多。 其实小的有的时候还真能租上价，而且这个相对来说你这小房的话可能对于这个人群可能也有关系，有一些大的面积 还 不好租。对， 而且但是因为有的这种户型虽然它面积小但是它的格局比较不错，比如说可以改成两居啊或者是什么的啊，那 就虽小无脏 对就会高一些。所以基本上是5000到7000，那然后您用这样的这个数字去除以您的每平米您有多少平米， 对 啊，差不多就能出来您这个租金的价格了。 对，是这样 啊，毕竟西便门嘛，二环啊。对啊，所以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尽管问啊，没关系的啊，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啊，刚才聊到这个八号线的一个租售比较合适的一些地方啊，然后我们不是六号线， 对对 对，下面咱来说说八号线， 八号线。八号线的话这个价格要比六号线要低很多了，相对来说从这个竹新庄一直到南锣鼓巷，当然这个 还是我觉得越往西城越贵。 对，没错，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 这个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便宜的地方吧，这个可能大家对这个便宜的地方都感兴趣的多一些。这个以竹新庄为例，它是这个这条线路当中最便宜的，均价在2017年的时候是36777，租金呢是56.2元每平米每月，那也就是说100平的房子租5620，大概是这个程度，租售比还蛮不错，在 1.83 的一个百分比上是在所有站点当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奥体中心站，奥体中心是 1.87， 这也竹新庄的这个投资的这个价值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尤其它这还是八号线的首站。再说一下比较贵的区域呢，最贵的三站就是这个鼓楼大街、什刹海还有这个南锣鼓巷那三站，他们都超过了10万，分别是105566、108249和100603。这三个区域当中呢，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您是高端投资的话，更推荐这个南锣鼓巷。相对来说这个租售比是最高的，在三者当中最高，虽然说只有 1.44 吧，但是比那个鼓楼和什刹海的 1.25 要高出一些。 租金确实也是最高的。南锣鼓巷这个区域的租金可以达到121块钱每月每平米，那也就是100平的房子租12100。 嗯， 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了。嗯、就是说这个房租这块，它也是在这个八号线当中最高的。无论是房价不是最高，房价它排第三，这个租金它是最高的。 嗯 嗯，这个我觉得可以看出这个区域也是相对来说，嗯，热度比较大。另外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奥体中心这一站。奥体中心这一站是这个八号线整个当中这个租售比、租赁回报率最高的一个区域。它的房价在2017年均价是68691元，租金呢可以达到107.1块。所以说这个租售比来说是，嗯，算相对来说性价比是最合适的，而且6万不到7万的一个房价，在这个八号线当中属于中等偏上一点。 嗯 嗯，比起这个它的下一站北土城的话要合适很多。北土城的房价是83916，而租金 一下好高， 对，一下从北土城这就跳涨了，可以说 是 对。这个租金呢，确实111块钱每月每平方米，其实来讲就是每平方米才比奥体中心高了3.9块，其实100平方米的房子才多了390块钱，这个房租的话，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说租售比这一块那个奥体中心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你看这个北土城再一过，到了安华桥就更贵了，89621，然后紧接着再跳一站就到鼓楼，就10万加了，105566，所以这个区域我觉得价格还是随着这个东西，应该是西东的一个走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直在递增，尤其到奥体中心，这是一个临界点。 我觉得像八号线吧，就是还是，毕竟它虽然没有像六号线那么的跨度那么大啊， 嗯， 然后呢，这个租售比有的还真的挺高的。 对对。 当然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些这个出行的方式吧，比如说您到底在哪上班是吧？然后在哪住，嗯，其实哪个地方都能找到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地方。 嗯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八号线的话，大家的关注度可能这个相对没有，我个人觉得啊，相对没有六号线 那 么的 高。 对 对 对，因为六号线跨区的这个范围比较大嘛， 嗯， 但是这个，其实八号线的话也是有很多投资的这个机会，我觉得包括这个价格的话，在6万以下的一些区域，你像玉新啊，像霍营这边，包括像回龙观东大街这边，相对来说价格都不是那么高，都在5万出头，租售比呢也都在1.5以上，所以相对来说比起这些10万家的区域来说，要还是要好处很多的。 嗯，没错啊。好吧，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就是目前北京这个地铁线路周边的这个房价怎么样啊？这个， 嗯， 因为毕竟很多人还是在地铁周边来进行租房嘛。 对对对。 啊，刚才不是也有朋友问到说某个地方这个租房怎么样了， 嗯， 啊？ 其实这个北京的这个周边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可以说目前已经有5条地铁线路的平均租金超过了100块钱每平方米每月。这5条线路应该说是咱们北京地铁周边最贵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哪5条线路最贵，可以听一下啊。分别是1号线、2号线、5号线、7号线和10号线。相信大家听到这5条线路当中也可以有一个体会，这5条线确实是首先我们平常坐的比较多的线路了，应该说是这5条线没有一个不挤的，可以这么说吧。一号线、二号，尤其像5号线、10号线，我个人体会比较深，总坐嘛，就是说，早高峰、晚高峰的话，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当中这个最贵的是2号线，当然那个地理位置也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它的2号线的平均租金达到了121块钱每平方米每月，那100平的房子要租到12100，这个价格确实是很高。新开通的烟房线是平均租金最低的，只有27.8块每平方米每月，那也就是说100平的房子在烟房线区域只能租到2780，还不到3000块钱。其中这个1号线平均租金呢是110.4块每平方米每月。最贵的一站地铁站呢是国贸站， 嗯， 达到了161.2块。相信住国贸的很多白领朋友对这个深有体会，就是经常是一个小公寓40-50平，租个8-9千块钱， 是 很常态。 因为毕竟这个位置好啊。 对，没错。租金最低的地铁站是苹果园，是61.6块每平方米每月，这个是一号线的这个西边的起点站。二号线方面呢，平均租金是有121块钱每平方米每月。最贵的一站是北京站。 北京站。 对，二线当中最贵的是北京站。达到了136.8块每平方米每月。那也就是100平的房子租13680。 嗯。 当然这个复兴门呢就几乎是跟他打了一个平手，复兴门是135.8块，就差1块钱。 嗯 嗯，租金最低的车站是这个鼓楼大街啊，当然是相对于二号线最低的啊，它也有110.2块 每车每月。对，其实都不低啊。 对，其实都不低，它只是相对来说算低的。另外这个五号线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平均租金是101.9块，也就是说刚才看到这个125这三条线路平均的这个房租都达到了100块钱以上的这个情况，所以说100平的房子都可以租到10000以上。租金最贵的地铁站是这个瓷器口，瓷器口这一站的话是达到了156.7块。 哎，为什么这一站会这么贵呢？ 它是57的换乘啊。 啊，也是。 对， 都是换乘站。 对，五号线的话，相对来说是57的换乘，这个，比较方便一些。 嗯。 那个租金最低的地铁站是天通苑，当然这个天通苑可能是因为是比较靠北了，这个区域是62.1块。嗯，基本上和这个西边的苹果园是持平的。嗯， 没错啊，所以就是说，确确实实就是，在一些换乘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租金可能会相对来说更高一些。 对对对。 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建外 SOHO 啊，这个应该是属于这个公寓，或者是属于这种商办类产品啊。那这个呢，这个我们不好评论啊，因为现在这个这种商办还是要办公为主。 对对 对， 如果是你作为住宅投资的话，确实应该谨慎。现在这方面的成交很低很低。 嗯，没错啊，这个西北门这租金啊，您呢自己折合一下算一下，因为刚才节目里已经说过了哈。您自己根据您自己家里的这个多少平米数，然后呢，您看一下大概5000到 7000。大概齐的话，你基本上如果是60-70平租个6000-7000块的话，西北门那边应该就是100块钱左右每平米。如果您是60平的房子，租个6000，当然也得看你具体装修什么。当然咱们都说是均价嘛，对，就是均价的话可能就稍微的浮动，您如果装修好一些，然后设施全一些就会好一些。 对，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对于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